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啊，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05，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我们又到了982活力榜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带来一个榜单哈。其实每期节目都是一个榜单，但是榜单呢我们其实排榜单也是尽可能的要跟大家最近去聊的一些话题来相关联，这样可能大家看我们这个榜单会获取到更多的东西，也会觉得更有意思。那今天这个榜单其实是关联性很强的，因为最近确实这个榜单当中所蕴含的内容啊非常的火，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在朋友圈当中我都能看到朋友在分享一个人的歌曲。 这个人呢是这个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哈，在这个选秀节目当中算是大放异彩的一个选秀的歌手，就是毛不易。就是其实我还没想到的，最后他是拿了冠军嘛，对吧？这个叫《明日之子》这个网络综艺节目的冠军。 没错，毛不易呢最后是获得了冠军。我看到真的其实最近很多人都在聊他的音乐，他的歌，可以说他的这个现在取得的这个目前的知名度啊，有点这个一夜爆红的意思。因为之前他完全不是一个音乐方这个相关专业的从业人员啊，之前呢也是做一个护理的工作，是一名护士，然后参加这个节目之后迅速在几个月当中，他几首经典的歌曲现在大家都已经没事就能听见大家在哼了。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给大家放一首他在参加明日之子的时候在最开始所创作的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他个人啊多种曲风当中的一种之一，名字叫做感觉自己是巨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年轻貌美有才华，用也用不尽，所以当我走到一筹莫展的时候，只是巨星需要休息。巨星啊巨星，我们爱你，少了你生活就不能继续，为了让粉丝们活下去，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巨星，我们支持你，支持你做的所有决定，大胆做自己，别犹豫，巨星永远有人气。自己是一个巨星，每天各大时尚 party 出席个不停，所以当我偶尔觉得孤单的时候，离开人群假装很清醒。巨星啊巨星，我爱你，少了你生活就不能继续，为了让粉丝们活下去，照顾自己。巨星啊巨星，我们支持你，支持你做的所有决定，大胆做自己，别犹豫，巨星永远有人气。希望你也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这样活着也许就能有点乐趣。如果你个人没有很想当巨星，想当什么都可以。啦啦啦啦啦。